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各位好，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张一。前两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各种民谣音乐，包括大陆校园民谣和从选秀节目当中走红的新民谣。今天和大家分享那些非常个性的独立民谣。独立民谣，孤芳自赏也逍遥。什么是独立音乐呢？在英文的解释上 ，Independent music， 简称是 Indie music。印地音乐就是用来描述音乐人该有的一种状态，它呢其实是一种很独立自主的态度，对于自我世界啊、周边啊、生活啊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理解，然后呢就会用这样个性的方式去创作一些自己想要的音乐。独立民谣一般听起来都很简单很温暖，它没有很多华丽的编曲，也没有非常激情澎湃的这种高歌，只有触动人心的感动。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独立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们想起那首《董小姐》，应该是每次说到民谣的时候，在近两年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嘛。卓立在《快乐男声》上翻唱了之后，让宋冬野走红了网络，也让很多的人去关注了独立民谣这样一个非主流的圈子，而他们也有了很多露脸的机会。其实不管主流是怎么个走向，独立民谣圈一直都在那里。国内的独立民谣当然不止一位董小姐，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先来了解这位吧，他有几个关键词：民谣、郑州、理想主义者。不管是故意还是随性，李志即便是在独立民谣圈里面也是算得上最独立的歌手之一了。巡演唱片一把抓，然后再加上有固定的歌迷群体的支持，让他成为了目前国内独立民谣圈里面最富裕的一个歌手。李志的创作呢，实际上是80年代台湾人文民谣的一种延续，他的身影啊，很多时候更像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位理想主义者。浪漫唯美深沉，有的时候也绝望也犀利。而关于那首叫《关于郑州的记忆》，也是李志的演唱会必演的曲目之一。当然了，根据他演唱会的地点的不一样，他会有一些更变，会换上相应的名字，比如说北京，比如说杭州。我们来听的就是李志的这一首很出名的《关于郑州的记忆》。 曾经去过哪里，多 少次在火车上路过这城市，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他说他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关于郑州，只是偶尔想起，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有情有义有事有迷无罪，时间改变了很多，也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小的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就是一种快乐，所以呢简单的民谣特别能够走进人的内心。刚刚我们听到了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我发现呢很多的民谣歌手独立音乐人可能都会带着自己非常个性的节奏，然后还有的就是非常个性的嗓音，这些嗓音里面都会有一些淡淡的忧愁。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歌手叫周云鹏，有人给他赋予的关键词盲人歌手，是民谣。虽然说老天没有给他明亮的眼睛，但是也给了他更加聪慧的敏感。听他唱歌有的时候呢就像那种像古时候的士大夫击节而歌的那种感觉，看上去好像是散漫朴素，但是呢也有一种韵味在不断的回响。他有一首代表作叫《沉默如谜的呼吸》，这首歌曲呢很好的代表了盲人歌手在视觉失调的情况下，然后对于周边的这种环境氛围密度非常高的营造能力。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很伤感，但是会让你的心有一阵阵的隐隐的压抑。就来跟各位分享周云鹏的这首《沉默如谜的呼吸》，来听听他的声音。 千钧一发的呼吸，水滴石穿的呼吸，蒸汽机粗重的呼吸，玻璃切割玻璃的呼吸。 似王婆的呼吸，火焰今晚的呼吸，刀尖上跳舞的呼吸，彗星般消失的呼吸。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今天和各位来分享独立民谣那些孤芳自赏也逍遥的很特别的音乐。独立民谣的音乐来表达生活，它有张美好的脸，有颗善良的心，只要你愿意聆听，相信你会懂，青春有颗不老的心。我觉得每一个独立民谣的音乐人都是诗人，就像马迪一样，除了是诗人、专栏作家，也是非常优秀的独立民谣音乐人。一曲《南山南》让大家认识了马迪这个年轻的大男孩，巡演一票难求，女粉丝蜂拥而上，再一次也证明即便是民谣，颜值这个东西也同样很重要，因为大家都想在青春的时候遇见美貌的人。马迪除了长得帅之外，还有音乐才华让大家非常的喜欢。孤岛这张专辑安静动听，同样也会充满这种淡淡的忧伤。 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是民谣绑架了忧伤，还是忧伤绑架了民谣。因为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很多民谣，即便节奏会欢快一点的，它其中也会带着淡淡的忧郁的味道。反正呢，听众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开发这座孤岛，马迪也不会很在意，你想听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因为听众的品味不一样，众口难调，只要做好自己想要的音乐和事情就好了。这个大男孩的生活态度就是这样，懒洋洋洒脱脱，在他的骨子里那份文艺，你可以从他缓缓的旋律上搭在一些非常优美又有点矫情的词当中去体会到这样的感觉。听到他认真的情怀，孤岛上北方有个大男孩，唱着南山那头的南。我们来听到马迪的这首是孤岛专辑当中的《时间里的》。 十八岁第一次看见你，你扎着长长的马尾，面朝大海。那是你爱古城的事，也学他总戴帽子。你总说我是个任性的孩子。那是你21岁了，为自由剪去你的长发。你不相信天是蓝的，装聋作哑。你总爱站在窗子前诉说你昨晚做过的梦。你说会梦见我，不相信。赤裸在床上抽烟，你说我们是两座孤岛，永不能相见。你吹灭最后的蜡烛，轻轻亲吻我的眼。你说亲爱的，你不在了，我还有谁呢？那天是你30岁的生日，重新留起了你的长发，向窗下洒你写的日记，沉默不语。你说害怕别人看见他，应该把他们撕碎了吧。你跳下去了，没回来。亲爱的，你还不回来，天已黑了，天黑了，亲爱的你去哪儿了？亲爱的，你还不回来。睡着了。 有的时候一些独立音乐人在创作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就会跟自己的生活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要表达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态度，我的音乐只属于我。所以呢，独立音乐也会很小众，在一个小圈子里会特别特别的受人欢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个独立音乐人，他呢在小圈子里当然很有名，同样在大圈子里也很有名，大家非常熟悉他。三年之前，他以一张《Prototypes》步入歌坛，身为海归的他人回来了，但是创作的心依然不变。他有几个关键词：海归、和气音乐、民谣、创作歌手，他就是梁晓雪。全英文的创作在国际化的今天，对于歌迷的聆听和接受来说，其实构不成太大的障碍。梁晓雪的创作呢，有着民谣很简单朴素的基调，也有那种不乏小清新的调味的元素。其实我们刚刚连听了两首，节奏呢会有点点类似，会带着一点点忧郁的感觉，而梁晓雪的音乐呢会更加的清新一点，会有一些你看那个琴弦波动的感觉会非常的跳跃，让音乐的整体上的这种层次也会更加的多一些。虽然说即便是他在唱英文歌的时候，这样的美式英文里会带着浓浓的北京腔，但是听惯了你就会觉得，哎呀，缺少这个环节那真的就不是梁晓雪了。我们来听听梁小姐的这个代表作 Prototypes。 要提醒歌迷的是，当然梁晓雪这个名字有点点听起来像女神，她是一个纯爷们儿了。 Someday you say something wrong, break my heart, break my heart. Few days I ain't the sorrow, few times you do something wrong, break my mind, break my mind. You know it's way to be alone. I like the light that I get.I carry all the sadness in your different way, in your other side. I like the way that I choose. I bring you few flowers on your gate day, on your merry time into sad 些慌张，把面具扔到垃圾桶，奔跑在马路上。

这首歌让独立民谣和选秀节目联系，也成为了一种现象非常广泛的关注。有一个唱作歌手出名了，就是宋冬野。当然这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对他的作品有了更高的要求。他的作品里面绝对不止董小姐、斑马斑马这么简单，有很多非常值得我们一听的民谣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宋冬野的这首《莉莉安》。 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她自言自语，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在海上乘着船帆，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孤独的人 来和大家分享独立民谣音乐人的那些非常美好的生活。二月的某一天晚上，在广州289艺术空间的一楼，原本只安排了200个座位的场地，突然涌进了300多名观众，这让主办方有一些出乎意料。他们呢，原本只打算为一个叫程璧的姑娘举办一个非常小型的弹唱会，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人气爆棚，现场都坐不下了。整个晚上呢，程璧的音乐简单平淡，和观众的互动也非常的融洽，他甚至招呼晚到的听众啊，坐下来坐下来这样子。 2012年的夏天，程璧出了第一张专辑，叫《晴日共剪窗》，那是他送给自己在北大硕士毕业的纪念，只独立发了300张。大部分的听众认识他，并且冠以一个叫民谣僧女的封号，是要等2年之后的专辑《当诗遇上歌》。这个专辑一度冲上了京东商城女歌手专辑销量前3名，排在他前面的是李宇春和张靓颖。这个程璧是谁呢？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独立民谣女歌手、摄影师等等，很有个性。在北大的读书期间，他因为创作了诗歌作品，并且在阿里音乐上发布原创的音乐而受到了各方关注。2012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晴日共剪窗》，现在非常的火，因为他推出了一张《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被大家热捧。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他？那来听听他的声音，程璧，《我的家门口》。 我的家门口有一条河水，鱼儿在里面不停地游啊，河水里面青草长啊，年少的我啊不停地笑啊，我的家门口有一片麦田，鸟儿在上面不停地盘旋，天边的小路野花长啊，年少的我啊不停地摘呀，下太阳出来就干了，风一吹云一开天晴了，花一开南风吹春来到，叶一落儿子满了雪花飘，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呀。 去呀。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是最美时光。各位好，我是张一，刚和大家分享了几位独立音乐人的民谣作品，听到的几个呢都是一些声音非常的有厚度的男声。其实在女生的世界里面，民谣同样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我们来认识的这位独立民谣歌手，这位女生小娟啊，大家可能对她也不陌生了，因为确实也有很多很多让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有一首歌叫《红雪莲》，它呢被誉作是新民歌运动的发起者红旗根据一首苏格兰民歌重新填词之后的作品。令人意外的是，进行过一些中文的歌词演绎之后，甚至让人完全感觉不到说，哦，这原来是一首这个欧洲高地的民歌。所以有一句话说，天下民歌果然都是一家。而这首《红雪莲》呢，最早是由高音演唱的，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进行了一个翻唱，也让这首歌呢有了更多的传唱性。我们来欣赏这一首《红雪莲》，其实它的旋律非常的恬淡优美，非常的纯净，就像是雪莲里泡的茶，几乎是没有。 有世俗的那种尘埃，所以用它来净化心灵和耳朵，真的非常棒，听听吧。 找到了你那东墙的生活。 曾经在上海校园红极一时的夜班巴士乐队当中，有一名成员叫做小皮，而有一首歌《蒲公英》也是他和当时的乐队主唱王春的一次合作。王春呢是这首作品的作曲，小皮是填词和演唱。这首《蒲公英》特别想要推给大家呢，是因为它有一种上世纪九十年代校园民谣的独特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清淡，而且呢洋溢着那种浓浓的书卷气。相比现在有很多的非主流和另类的民谣相比，不仅是气质上更加的明朗干净，就算是旋律和演绎也是相当的精致和细腻，和声方面是更加的动听，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值得一听。收录《蒲公英》的这首歌曲的专辑叫做《老歌手》。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需要，时尚围绕在生活的周围，但是也需要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老歌手，时常呢在我们耳边响起，让时间倒转，让时空凝滞，静静回味老时间里的老味道。听到小皮《蒲公英》。 在空旷的山谷里，没有人会在意我会落脚在哪里，只是一次旅行却耗尽我所有力气，看着天空我却无力飞翔，或许就这样散落在这个地方，鲜花覆盖落叶，命运反复这无常，他们都在笑着却掩饰不住那恐慌，和我一样吃力的在张望，像麦子那样变得心慌，请给我一杯故乡，让我那天我可以静静的归航。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时间10点整。